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四十七集。 别叫我少爷了，我不是什么谢家少爷，我只是个残废的太监罢了。还有，我如今不叫谢金兰了，我叫沈觉。 沈觉低着眼看着自己的手指道， 若还顶着谢家姓氏，料想他日下的黄泉，列祖列宗见我是个阉人，也会觉得颜面蒙羞吧。 谢家待你不好，你何必在意他们的眼光？ 夏侯恋苦涩地说道， 你永远是我的少爷，不管是谢金兰还是沈觉。 对了，你是不是很好奇四喜在哪儿？ 沈觉抬头凝视着夏侯恋冷笑道， 他想要玷污我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还当我会乖乖就范。我把他杀了，他如今就躺在外面的枯井里。 什么？ 夏侯恋满脸震惊。他知道皇宫向来是个藏污纳垢的地界，同性相谢不可胜数，只是他没有想到沈觉竟也会遭遇此等阿杂事。是了，沈觉姿容甚好，如何能不遭人觊觎呢？看着昏暗光线下沈觉冷冷的神色，夏侯恋忽然觉得他身上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颠沛流离和肮脏的宫廷改变了他，他眸里的沉郁像一片阴霾，沉甸甸地压在眸底挥之不去。夏侯恋碰了碰他的手指道， 少爷苦了你了。 所以阿恋。 沈觉眸色加重，逐渐变得暗不见底，仿佛深不可测的古井。他凑到夏侯恋身边轻声道， 你留在这儿保护我好不好？ 我…… 夏侯恋迟疑着，沈觉的声音藏着不容置疑的决断道， 我救了你，你的命该是我的。 黑夜里城前宫灯火通明，女人的喊叫和呻吟响彻宫殿，飘摇的灯笼下宫女端着一盆盆血水鱼贯而出，另一列宫女端着洗干净的金盆在鱼贯而入，那血多得令人害怕，鲜红的颜色灼得人眼睛发烫。太医们站在门外凑着脑袋低声商议，脸上的皱纹愈发深邃了，像树干上的裂纹。女人生产犹如一道鬼门关，很明显马贵妃过得不大顺畅。司徒锦一动不动地站在檐下，飘扬的雨丝飒飒落在脸上，他轻轻地眨了眨眼。他今年20岁，面容清秀而冷意，眉角锋利，鼻子高挺，这是一副生人勿近的面相。再加上他很少说话，不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不大好相处，但其实他只是不大会说话罢了，因为这样他的朋友很少。羽林卫校尉们约着喝花酒赌骰子的时候通常不带上他，聊三宫六院前朝后殿的八卦的时候通常也没他的事儿。虽然他本就没什么兴趣，只是莫名的会感到一丝冷清。在羽林卫里待了快3年，只能和一个同乡说上话，多少有些失败。他有时候会觉得，当羽林卫不仅要守卫皇宫，和同僚喝酒吹牛聊闲天也是分内之责。他虽然按时应卯严以律己，但终究还是失职了。 哎，要说这贵妃娘娘真是多灾多难，躲过了高飞的谋害，躲不过刺客的刺杀。好好一个寿宴，被刺客倒了不说，还吓得走产。 同为羽林卫的同伴低声说道，脸上透着惋惜。另一人道： 你说这刺客到底是谁派来的？ 莫非是魏公公？ 谁不知道娘娘素来不喜阉人，常在万岁爷旁边吹枕头风。上回黄河水灾，娘娘还进言说阉人留着钱财也无用，不如把魏公公的家财充公拿去赈灾。听说呀，魏公公私下里发了好大一通脾气，第二天就献了一对女月给万岁爷。 雨渐渐大了，雨滴沿着罩甲流进衣服里，浅黄色夜纱颜色深了一片。司徒锦稍微动了动，那事儿他也知道，女乐是扬州来的，有着江南儿女特有的娇软，每个眼神都媚得仿佛要滴出水来。他们跳舞的时候，他正巧在殿内执琴。同伴摇头叹道： 哎呀，还是贵妃娘娘手段厉害啊，魏公公绞尽脑汁要分宠都没能得逞。只不过贵妃娘娘生产，怎么没见着万岁爷啊？ 哎，前些日子达子犯边，抢了不少女人和金银回大漠，万岁爷正在前朝和大人们商议，我估摸着这回该是要调兵遣将，好好给达子一点颜色瞧瞧。 一个小黄门冒着雨急急跑过来，拉住一个太医问道： 娘娘如何了？万岁爷有旨，若娘娘和小皇子有个万一，便要你们一同陪葬。 几个太医吓得齐哆嗦，面面相觑，都不敢说实话。小黄门扯着公鸭嗓喊道： 你们倒是说呀，万岁爷等着话儿呢。 一个老太医琢磨着说辞，拐弯抹角地说道： 贵妃娘娘素来体寒，这血气者喜温而恶寒，寒则气不能流，娘娘阴气在中，手冷舌红，半夜无眠，臣等请平安脉，发觉娘娘这脉象细软，都开了补气补血的方子，原是好了些的，可谁知今日必是受了惊吓，阴邪入体，动了胎气，前头的功夫也都……哎， 小黄门听了半天才明白，急得跺脚，打眼瞧见宫女们往外端的血水，贵妃似是没力气了，屋里头的呻吟都弱了几分。一个太医连忙招呼宫女去煮参汤，小黄门说道： 万岁已是不惑之年，这才赶来第二个皇子，若是皇子有何大碍，你们担得起吗？ 孩子还没生出来，怎么就这么斩钉截铁是皇子呢？太医们都缩着肩苦着脸没敢应声。万岁子嗣艰难，年逾不惑，才得了大皇子一个儿子，皇宫上下都知道他极重视贵妃肚里的孩子，老早就拍着贵妃肚子说这一定是个小皇子。有个太医鼓着胆说道： 要保小皇子还是有办法的，孩子已经足月了，剖腹取子这也是个可行的方法呀。 才说到一半，老太医捏了他一把，他当时把话吞了下去。司徒锦和几个羽林卫站得不远，隔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听见他们的对话，齐齐打了个寒噤。几个宫女捧着盖着油布的参汤，低着头迈着碎步走上台阶。司徒锦投过目光，只见一个宫女甚是脸生。司徒锦拧起眉上前拦住那宫女道： 你是哪个宫呢？ 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